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今日咧系礼拜四嚟嘅，咁啊，点解即系突然间要调期咧？我哋突然间要同呢一个笑看太平山，原本笑看太平山嘅时段嚟啊嘛。咁因为土伯咧就原本话听日咧就要系去出国开会啊，咁啊有所以有啲调动啦，咁样样。咁就嗱，但系其实今日做节目咧，其实都几大镬嘅，因为。 又大镬！ 呢个礼拜咧都 又冇乜新闻啊嘛，我估到你咁讲， 好 Q 闷啊，真系。但系你有时就真系唔系话闷，即系你话即系个市够爆咧先好做。唔系呢个真系正正就即系等于阿谭博就错咗啦。即系佢嗰阵时就话啊嘛，即系呢个林郑做特首，喂咁啊，真系大把新闻啊嘛，系嘛？咁你就偏偏就系、是，就算有新闻，你都唔当系新闻，系嘛？就正如就系话呢两日。唉，即系呢一个梁振英又大走步啦，咁大走步又如何呢？咁样样，咁即系都，即系我觉得嗰个回响都好少啦。不过我哋都有段新闻嘅，我哋有段动新闻嘅，我哋可以去先。 济案败诉被 DQ， 为上诉债台告足，一场宣誓风波。 Of the Hong Kong。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引发梁振英提出司法复核，要求 DQ 他们两个的议员资格。去年十一月中，高等法院判政府胜诉，裁定两人宣誓无效，议员资格在十月十二号当日已经被取消，亦都禁止立法会主席再帮两人监誓。两人司法复核被判败诉，不单止被判要支付五分四的堂费，行管会亦都决定发信追讨两人95,000人工和83,000几的预支营运开支津贴，即是夹夹埋埋186,000。梁君彦说，因为他们不算做过议员，所以收回两个用津贴买的物品。他们之后决定上诉到终审法院，要求厘清人大释法，仲找来人权及宪法专家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帮他们打官司。 但是坚持这个真理就要冒上风险，倾家荡产甚至破产，保守估计是会超过500万。 他们为上诉案发起众筹，目标是500万，只不过反应冷淡，到1月27号都只是筹到61万，可以说是债台高筑。 为什么你揀了这一段啊，曹总理？ 不是我揀的，你说哪段 TV 播哪段嘛，不过没所谓啦，我想相信大家都看过啦，即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咁最重要其实就係梁游两个唔單止係俾人 DQ 咁简单啦，唔單止係债台高筑，亦都係呢最近係俾人报告呢一个嘅非法集结嘅，就凌晨好似7点几咁晚上去屋企呢就刮咗两个咁样。 七点几叫凌晨咩？朝头早定乜嘢？ 朝头早凌晨咯，你以为系夜晚啊嘛，大佬上午啦， 吓咁啊，即系朝头早啦，咁样样，咁啊据报咧就咁样嘅，咁啊前后脚喺同一间大厦咧就被捉到嘅，咁啊首先啊游慧贞。就啊，一开门嘅时候见到差佬就话俾啲时间我化妆啦咁样，咁但系净系即系拉得啊游慧贞啫，咁啊即系辗转之下咧，先至拉到啊即系呢个啊梁仲恒，咁但系原来喺天台赤脚嘅，咁啊即系好离奇啦，系嘛？点解会匿喺天台咧？佢系咪即系咁有几种讲法嘅？第一就系话啊，即系俾人惊俾人撞破偷情啊嗰类之类咁嘅嘢，但系。咁有一種 呢個都唔重要啦， 咁唔重要。咁有另外一種講法咧，就係話咧， 你話拉我就怕同游慧貞一齊俾人拉啫，係咪？ 但其實呢個大家都知啊。咁另一種講法就係話咧，就佢可能睇唔開啊，見到差佬咁樣樣，咁所以走咗天台咁樣樣。咁啊， 關係呢樣嘢。 咁你債台高築啊嘛，你走投無路啊嘛，係、okay. 嘛？即係嗰類啦，係嘛？咁呢個就即係我哋今日就尚且我哋唔用呢個方向去睇啦，係嘛、嗯？因為講真呢件係即係一件大是大非嘅一件事情， 唔好將佢變成娛樂新聞。 係啦，咁雖然我哋見到 CCTVB 都走呢個方向，係嘛？都想去喺呢個方向嗰度獵奇，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嘅。 唔係好簡單一句答完㗎啦，男未娶，女未嫁，係咪？即使你兩邊都有男朋友、女朋友，又如何呢？是不是不可以同居的咩？不可以即是试下分的咩？ 是的，冇所谓，冇问题的。 咁一齐拉咪差佬仲悭返啲功夫囉，唔使去几个地方去到刮佢哋囉。 亦都唔需要点样深究啦。咁但係就你见到政府好蛊惑嘅，即係你做完呢啲嘢之后，你永远都系嘅。你唔知点解呢，你拉粮油呢之后呢，硬系会有啲人呢就殃及池鱼嘅。即係唔系，即係硬系会拉埋其他人嘅。即係呢种做法就系话你嗱，通常个舆论嘅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就係咁样㗎嘛。拉粮油通常个人呢就觉得抵死呀咁样㗎嘛，係咪？咁但係你拉完粮油之后，又拉下相关，即係你拉下其他社运人啦，係咪？咁譬如呀，今日又话拉咩嘛，拉呢个众志呀，同埋呢个叫做大专政官呀，嗰几个嘛，占领西环嘛，係社稷嘛，吴文远嘛，係 咪？所以你可以从最近呢一个嘅所谓嘅大手部里边咧，系总结到咧，起码而家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咧，成个治港嘅策略系点样？就话咧，佢完全咧系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都不放放过。 佢形势点解佢咁样判断咧？其实都唔系话好复杂嘅啫。雨伞运动之后，佢需要咧系展开呢一个嘅白色恐怖，系咪？佢呢一个系一个反击嚟嘅，即系对呢啲抗争运动的一种反击。好啦。咁形勢上有啲人問：喂，點解 call 咁耐呢？咁樣，喂，你雨傘運動之後，成個運動係沉寂。 嗯， 你再嚟掟一次石，成個勇武抗爭，成個本土嘅力量係全部潰散嘅時候，我咪一夜打你咯，打到你巢為止，所有人都唔放過，唔係淨係本土派，即係掟石嗰啲，甚至乎你追究翻2014年嘅雨傘運動。第一日掟催淚彈嘅時候，再加而家零星落索啊，嗰啲抗爭運動裏面咧，任何有異動嗰啲，全部都一次過不放過。 嗯， 喂，其實呢一個總結唔係好出奇嘅，係一個 revenge 嚟嘅，英文就係叫做真係大手報大報復，即係你哋唔驚啊嘛，好我就拉你， 唔係呢個 拉到你怕。拉到你驚為止， 這個呢就真係你見到永遠你共產黨嘅做法就係咁嘅。喺幾年前啦，呢一個烏坎村竹嗰個村長叫咩名喎？嗰、那個叫做係那個村長啦，係咪？即係本身就係佢個村長維權就冇事㗎嘛，本身就傾掂數㗎嘛。佢就係永遠都係嘅，即係沉寂完一輪之後呢就會清算嚟嘅。 唔係呢啲咪就叫秋後算帳、 啊、秋後算帳啊。 佢製造呢一種嘅白色恐怖係俾一啲警告日後嘅參與者，或者係組織者。嗱、你再嚟啊，我再喐你。呢、這個其實先係大家最驚嘅地方嘛。同埋佢而家就算你話糧油嗰單 case。有人话喂，立法会点样去非法集结啊，大佬？其实你唔系好知道非法集结咧，就唔一定系我哋示威游行先可以告得嚟噶。我哋有咁嘅误解，因为你俾佢嘅英文同埋中文咧系误导咗啊，就系个罪行个名咋。因为佢英文就叫 unlawful assembly， 大家就理解就一定系一啲公众集会啊、游行啊、示威嗰啲。其实佢所谓嘅 assembly。英文同中文嘅所谓集结咧，都唔系咁样嘅理解嘅，大佬。因为点解啊？佢嗰条罪行，你听清楚。就算你有攞牌又好，或者冇攞牌都好，即系所谓攞不反对通知书都好，佢都可以告你非法集结嘅，大佬。因为点解呢条罪咧？过往嚟讲，告我哋啦，包括我在内啦，我变成案例添，因为我上到去上诉庭啊嘛。呢条罪系专系我嚟告黑社会嘅。 哦，系讲过啦。 黑社会是怎样？现在两批人在度即系炒孖擦蟹，在度大家互凶，那条罪就是我嚟对付呢啲嘅。因为佢嗰条罪是怎样讲啊？佢系三个人或以上，你所做出嘅行为 好可能会令到人觉得有破坏社会安宁嘅发生。英文就叫 breach of the peace。breach of the peace 即系话咧，你空下我，我空下你。喂，咁侧边嘅人有个即系客观嘅测试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候李柱明帮我打噶嗰啲行官司就叫 objective test 啊嘛。啲人会觉得一般稍为合理嘅人都会觉得，喂，咁样我系会社会安宁受到破坏嘅，因为跟住你就会打交啊嘛。或者你即系你劈我，我扑你，劈你啊嘛。但系如果差佬当阵时喺度空空下嘅时候，已经到场嘅时候，啲黑社会佢已经 stop 咗你啦。咁告你咩咧？咁你唔系打交，咁咪告你非法集结咯。同样道理，你攞翻梁油同我1992年嗰个 case 嚟做呢个对比。我92年嘅时候喺呢个昔日嘅新华社、今日嘅中联办门口就咦呵呵喺度拱紧嗰条铁栏啊嘛。咁咪喐你咯？喂，其实我哋系冇同差佬打交噶，系咦呵呵嘅咋，即系有肢体嘅所谓嘅冲突嘅咋。咁但系你 有一个讲法叫起哄，总之有起哄咧就可以入得。 而你有少少嘅所谓， 你系有 take initiative 嘅。 第一 take initiative，第二就系、是、你系有 breach of the peace 嘛。因为我喺度拱下拱下啊嘛，我同你拱下拱下啊嘛，而家喺度，我同差佬虽然系话两个对住栏啫，我哋冇一锤两锤啊，如果唔系就告你打交啦，大佬系咪？所以咧，三个人或以上，咁你一定够三个人或以上啦。佢立法会里边，所以嗰个所谓定义系不在于立法会啊。就算我哋而家喺呢间房入边啊，我哋几条友嚟嘘嘘啊，都可以告我哋非法集结啦，因为有其他人喺度噶嘛。或者隔离房嗰啲人会见到喺度惊噶嘛？你几条友喺度打交啊嘛？可能会咋？但系你作为一个客观嘅基础就系正常都会觉得你好可能下一步咧就会所谓破坏社会安宁。而唯一争拗嘅论点就系、是、究竟佢阻住你去入立法会，虽然佢犯法，你可以挑战嗰样嘢唔合法，因为基本上佢未 DQ 噶嘛，系咪？但系你所作出嘅行为。例如我推你呢下，而家你顶住我，系咪有合理嘅暴力噶？ 系即系等于咁样讲， 英文就叫 reasonable force， 即系等于咁讲。如果你喺嗰个 moment 里边斩人，喂，其实讲真的，你就算 不合比例啊， 系啦，唔合比例啦， 即系好简单啫嘛。你而家顶住我门口， 系 我而家要入嚟节目，喂，呢间房系我 的，系啊， 咁我好合理咁推开你就得啫，我唔可以攞刀斩你噶嘛。 哦， 咁呢个唔系 reasonable force 嚟噶嘛？喂，嗰阵时候我哋拗过呢个论点噶。你中联办门口、新华社门口系应该可以抗俾人抗议嘅。如果你咁样做系违法嘅。你可以咁讲，但系你所做出嘅行为唔系 proportionate 噶嘛。唔系 reasonable 噶嘛。同样道理，梁油俾人 DQ， 其实佢未 D 晒嘅。你唔俾佢入去宣誓，虽然呢样嘢嗰啲保安系唔合法，咁你咪去诉诸法庭咯。但系当日你同你嗰班助理，起嘘嘘，拱到嗰班保安伤晒嘅时候，佢咪告你非法集结咯。 但啦， 所以如果你分析嘅时候，喂，第一你要睇究竟佢合唔合理，唔俾人入去先。咁一单，另一单就系、是、你咁样去做，究竟合唔合理？你要分开两嚿嘢嚟讲，所以有啲人咧个分析咧好浅薄嘅啫。喂，屌，非法集会，立法会点非法集会啊，大佬？喂，告非法集结嗰啲啊，唔系集会，系集结啊，而家叫改咗个名啊，以前我就叫集会啫，喺酒楼成日告噶，大佬。 黑社会嘛， 你告黑社会咪就系咁咯，斑马嘛，起哄啊嘛，你谂翻黑社会嗰啲戏就知噶啦。两班人你要咦嘘嘘啊，未斩噶，斩嗰阵时候可以告你，因为告你伤人啊，告你殴斗嗰啲嘢啦。差佬即到，即刻两边拉晒佢，啊，有病嘅企右边，冇病嘅企左边嘅时候，咁告你咩啊？你未打交噶，咪告你非法集结咯。所以你唔好以为嗰样嘢净系涉及政治啊，嗰、那个场地系唔重要噶，只要你三个人或以上，你做出嘅行为好可能令人会觉得。你是会破坏社会安宁就中的啦。其实这条很容易中的。我们那时候都有提议过的。即是我去打的时候李柱明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应该是取消了 unlawful assembly 的。因为你下一个阶段就真是你骚乱了。真是好像即是旺角这样。你不如告他 riot 好过啦。不用说很可能觉得直情是社会安宁受到破坏。所谓骚乱了。 咁好过 rather than 好似而家咁半桶水，好容易俾人唔用咗呢个法例，乜鬼都可以告你，乜鬼都有个客观基础，认为其他人会惊紧社会安宁受破坏嘅，咁你咪大镬咯， 嗯。 我哋嘅表达意见嘅自由，我哋行使我哋即系所谓宪法嘅权利，受你影响噶嘛？咁、所以今次粮油呢单 case 咧，有啲人系搞唔清楚嘅。一再重复一次，所谓你所谓嘅一单还一单，一单就系、是、喂佢未 DQ， 你唔俾入去宣誓啱唔啱先？咁啊，梗系唔啱啦，大佬。但系从另一个角度，你唔系使用合理嘅武力去行使你嘅权利嘅时候，你中梗嘅。 嗯。 佢两个真系仲紧，所以我开始我觉得我好同情呢个梁友， 嗯， 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喂，喺宣誓嘅时候噏嗰几个字啫，系嘛，系戆居啲，系小学鸡啲、好啦，俾人 DQ 咗个资格，而家俾人追百几二百万，闲闲地，跟住仲一系列嘅官司排紧队嚟， 唔系，所以我 喂，所以共产党真系。完全不放过你两个， 唔系所以阿郁敏咧，佢嗰阵时话即系要就算要补选啊，都系佢哋即系优先啦、啊。咁但系我见佢而家咁样搞法，官司前身，跟住又话请一个即系咁有钱，唔系咁即系咁有咁猛料啊嘅一个人权律师系嘛，即系由英国请翻嚟。咁但系佢筹咗四十几万嘅，有边有钱请我唔知 道。六十几好似话 系，但系你都冇理由请到啊，系嘛？即系你跟住你点样？你仲点样去补选呢？除非有人失钱俾佢， 正常嘅生活呢？ 系啦， 喂，佢两个真系大镬噶、哦， 大镬噶， 以为投身政治，以为本土派，以为而家有市场，冚家祥一个屈尾十，由天跌落地， 同埋真系过街老鼠啊！你呢边都系，唔系即系你好最黑人，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有我见犹怜噶。嗱、你虽然话即系嚟话追翻嗰百几二百万嗰度。当中是有争议的、即是有很多时候都讲到乱晒大狼的，我都其实本来想讲很多次的，但是借这个机会呢再重申的观点、第一，如果我是预支了给你去买办公室设施那些所谓的实报实销的开支呢，喂你不做议员的时候，因为你交回这些东西出来，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你有部电脑在这里，有咪在这里，这些东西我是根据立法会的条例里面申请的嘛，好，你不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你就给他咯，喂，我哋都有嘅，做区员嗰阵时候有十几廿万噶，装修啊，买办公室嘅设施啊，买所谓电脑啊，买嗰啲咪啊仪器嗰啲咁嘅嘢，喂，我哋全部要 mark 单晒佢噶，我冇得做嘅时候，咪俾翻个 list 你咯，你咪 check 个 list 咯，喂，所以嗰笔咧就一定攞翻嘅，一定要攞添，政府就，因为你喺个任期里边之前已经预先问就攞晒嘛。喂，你好多人系冇攞晒噶，甚至乎系买嗰样嗰阵时候先 claim 嗰样，咁你一次过 claim 八十几九十万咁，走去搞完呢啲嘢，你一系就俾翻嗰啲物件我，一系就俾钱，系嘛、第二单就系话佢涉及佢啲员工嘅开支，咁呢个当然呢、這个就梗系有争议啦、政府收翻系冇道理，因为我请个人翻嚟噶嘛，大哥薪酬嗰度都有争议，就问题你点样折法，佢几时被 DQ？ 如果从法律嘅角度去讲。不是讲政治啊，政治你从来都认为他不应该被 DQ 的，大佬讲句说话都不得，是不是？喂，他们的理念来的嘛，讲独立很争老共的嘛。但是如果你看回整个过程里面，粮油不单止是过街老鼠、是用完就掉老共。 喂，真的好狠啊，你照真 的。喂，老共利用你，我不知道他是真心定假意定是还是有卧底，但这些已经是没有意思的再探讨。但是喂，他真的被人用完就 心寒。 喂，他是外借这个本土力量在整个梁振英的管治里面是用来打这个反对派的嘛。 阿土伯，你知不知道哪些人最聪明，就是看清楚，就是老共啊这些这样的。呢啲咁残忍、咁冷血嘅一啲即系统战策略咧、即系其实其实你而家见到咧，反而系偏偏就系建制派咧，就最聪明、最洞悉到共产党咁残忍、咁冷酷嘅一啲政治手腕。不过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好。